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10集，波涛汹涌，外婆的盒子。京城跟 M 州时差8个多小时，此时还是晚上，接近10点。天堂会所2楼一间包厢，里面混迹了不少人，灯光有些暗淡。 风大哥， 潘明月看了看时间，他推了一下眼镜，小声开口：“ 我想回去。” 风慈点头，他今天来只是想给几个兄弟介绍一下潘明月。 是不是不习惯？ 风慈低头看他：“ 以后尽量不带你来这里。” 潘明月在风慈这儿一直都是埋头苦学的乖乖女，不然风慈也不会现在才带她见朋友，她怕她不习惯。若不是灯光暗，风慈一定能看到潘明月后框眼镜下的那双眼睛十分平静，没有一丝忐忑。 明月要回去了。 身侧林景轩一直淡淡的喝酒，听到声音他朝这边看了一眼，因为秦冉的关系，他对潘明月一直很好。潘明月微微颔首，三个人正说着，对面的拿着烟袋一头波浪卷的女人终于抬头，她吐了一口烟圈，朝潘明月看了一眼，神色慵懒道：“ 风慈，你的眼光现在就这样？今天是我的复出局，才刚开始你们就要走？” 他伸手在桌子上敲了敲烟袋。 是啊，今天是双宁的复出局，你们俩给他点面子啊。 一旁的兄弟劝说道。风慈没有回，只是低头看着潘明月，大概就是听他的回答。对面的李双宁手发紧，风慈是风楼城独子，云城最出色的年轻一代，向来高傲清冷，就算两人交往过几天，李双宁也没有想过风慈会为谁低下头。潘明月没有给风慈回答，只是看向李双宁还有他同牌的两个男人。 你们在抽什么？ 李双宁喉咙里发出几声低笑，眸色却冷。 小妹妹，你要不要试试啊？ 潘明月抬头，一双漆黑的眼睛看向李双宁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拿出了兜里的手机。 你干什么？ 李双宁坐直，潘明月抬头，声音一板一眼的：“ 报警。” 他说话间已经拨通了电话。李双宁直接站起来，他面色一变，烟袋直接朝潘明月砸过去。 你他妈有病啊！ 他是一个艺人，要是去了警局就再也洗不清了，就是永远跟随着他的黑点。他好不容易脱离妍希跟秦闪的阴影复出。风慈伸手接过李双宁的烟袋，警告地看他一眼，随手扔掉烟袋，这才低头牵着潘明月的手：“ 我送你回学校。” 潘明月有些抗拒他的接近，风慈能够感觉到。林景轩跟在他身后出去，发生了争执，包厢内喧闹的声音也渐渐低下去，没人敢说话。等出了包厢去车库提车，风慈才笑了一声，他看着潘明月：“ 没想到你还有这心眼。” 他以为潘明月是在吓李双宁，却没想到听到他这句话，潘明月只是抬头一动不动地看着他。风慈咧了笑，他低头神色严肃：“ 你是认真的？”“ 我已经报警了。” 潘明月抿唇，阴影中他的表情模糊不清。“ 我知道了。” 风慈顿了一下，他点头认真地看向潘明月：“ 我以后会跟李双宁保持距离，今天我确实不知道他在这里。” 要是知道，绝对不会带潘明月来。 说完，他打电话给包厢内的一个兄弟。 冯大哥，我不是因为她是你前女友才报警的。 潘明月抿唇道。 我知道。 冯慈打开副驾驶的门，让他坐进去，自己坐到驾驶座。潘明月没有扣上安全带，只是偏头一字一顿的，几乎执着的开口。 是他们违法。 风慈兜里的电话不断在响，应该是那帮兄弟。他发动车子说， 他们有错，但明月，这只是件小事。 潘明月没再说话了。车很快开到京大女生宿舍，风慈下车绕到副驾驶座那边想要开门，却没想到潘明月已经自己开门下车了。 我知道你要考稽查官，但这件事并没有闹大。明月，你别无理取。 风大哥，我先回寝室了。 风慈还没说完，潘明月抬头道。说罢，他直接转身进了女寝。风慈皱着眉头，他站在副驾驶边，忍不住拿了一根烟咬上。眉宇间挺烦躁的。手机上不少人的电话打过来，他基本上都挂了。最后一个是风夫人，风慈接起。 你还跟那个女人在一起呢？ 风夫人这次提起潘明月，没了以往那种挑剔，只是冷笑。 哼，事情双宁已经跟我说了，儿子，你不觉得他的圈子跟你相差得很大？这差距你今天感觉到了吧？以后你们矛盾只会越来越多。他那种家庭就是一个无底洞，总有一天会拖死你。 妈，除了他没别人了。 风慈熄灭烟，冷静地开口。凌晨两点，京大边上的一处公寓不远处，骚红色的跑车内挑染着一簇紫毛的男人拿着手机说， 江冬夜，明天别使唤我去送东西啊，你不睡老子还要睡。 他直接把手机扔到一边。这个点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人，只有车，车子缓缓地往前开着。在一个公寓大门边看到一道身影，他蹲在路灯下，头埋在膝盖里。刹车声响起，陆兆颖停了车，站在那人面前皱了皱眉。 你这么晚在这里干嘛？ 对方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抬头。陆兆颖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，他蹲下来。 潘明月。 京城时间早上八点多，秦冉到达机场，程俊看他一眼。 要先去学校。 秦冉嗯了一声，嗯，先看徐校长。程俊点头，让人把车先开到了徐家。他估摸着秦冉进徐家的时间，然后拿出手机，垂眸看了半晌，给风楼城打了一个电话。徐家。秦冉在飞机上本来想写 ICNE 的后续论文的，然后再投到 SCI 期刊上，却被程俊制止了，又睡了一觉，此时精神看起来挺好的。许校长站在回廊上，诧异地看着他。 为什么回来这么早？ 秦冉的天分跟收服力他知道，只要时间长了，徐家的中坚力量肯定认同他。 M 州发生的事情，徐家本家这边还不知道，主要是 1% 经济中心的寿命跟官签还没有下来，徐二叔等着今天马斯家族发了官签再告诉徐家这个惊喜。有点事。秦冉抱歉地看了一眼徐校长，他知道徐校长从头到尾都在为他谋划。徐校长摇头，不纠结这件事，他手背在身后沉吟好半晌。秦冉看出来他有话要说，安静地等着。徐校长酝酿好后开口道， 冉冉， 你外公的事情。 秦冉抬头挑眉看向徐校长，一直盘旋在脑海中的疑虑终于冲破了思绪。难怪徐校长一直都对他这么信任。您知道我外公的事？秦冉抬头。 你知道吗？看来你也知道，他当初是被人逼走的。 徐校长沉默了一下，看向秦冉。 事关很多势力，以后你会知道。我今天跟你说的，是你外公以前的学生跟部下。有他们在，方振博绝不敢倚老卖老恶心你。 至于徐家，徐校长看得出来，徐瑶光肯定不会忌惮秦冉。他甚至还让秦冉同徐二叔等人一起去了 M 州，虽然秦冉很快就回来了。想到这儿，徐校长不由摇头。他以前有撮合徐瑶光跟秦冉的想法，可惜当时徐瑶光拒绝了。他的学生部下。秦冉一顿，他对外公的记忆停留在小时候，但依旧还记得对方手把手教他做实验的样子。半晌后摇头道，我不知道他们。徐校长也不知道聂尔当时有哪些学生，聂尔当时秘密研究，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日常与什么人接触，更别说徐校长。 当初有几个人为了维护你外公，差点退出研究院。要是知道你是宁先生的后代，他们肯定会很激动，也算是了了心愿。你外公没给你留下什么东西？ 宁儿的后代几乎不输于他，只要是宁儿一党的人看到他这个后代，肯定会激动的。听到后面这句，秦冉抿唇。有啊，他的外婆强硬地留给他一个盒子，至今没有打开过。还有京大医学实验室的联系号码，他只找过一次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